南朝鲜傀儡当局日前通过报宣处发表了2017年工作计划报告。2017年工作计划报告指出，过去六年来对500多万人进行了爱国教育，要把其对象今年增加到155万人，今后扩大到1000万人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他们一直进行反北毒素和崇美社大教育还嫌不够，就策划把韩美同盟60年来在南朝鲜遏制战争、发展经济、实现民主化方面起到核心作用。要对付北方核与导弹威胁，就必须加强韩美同盟等内容列入教育内容。南朝鲜当局的所谓爱国教育是一种反动教育，其目的是给南朝鲜人民灌输反北毒素和崇美社大精神，来把他们彻底变成美国的帮凶、战争工具和挡箭牌。